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来自于巴赫他的 B 小调乐队第二组曲当中的嬉戏曲，我想像这样的音乐一出现，我们在其中很难找到忧伤，因为所有的音符好像组合起来都不停地在炫耀我们是快乐的，我们是快乐的，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串烧时间一起来分享的都是一些非常活泼的小品，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正在直播。 Ready! 串烧时间，我们每一次在串烧当中所听到的这些音乐呢，有我们特别熟悉的，也有一些呢听起来仅仅是觉得特别熟悉但是说不出名字，还有一些可能都没有听过但是觉得非常好听。我相信在今天的这些串烧里面，这样的几款音乐都存在的，比如说现在耳边一定是大家觉得很熟悉的，来自于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那刚才那一段呢，有人说刚才那一段是什么呀，听起来挺好听的，可真的是不知道是什么。这是来自于克莱里他的 C 大调大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继续吧，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快乐古典串烧依然在耳边。 只要不出15就还算过年。所以呢，现在和您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串烧呢，也是充满了啊年味儿的这样的热情的串烧吧。下面时段会继续和您一起来分享这样古典音乐当中的快乐音符。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国交响乐团的先驱，经历176年训练的音乐典范，3月8日至9日，国家大剧院乐享新春。回味北京舞台10年的纽约爱乐乐团，将在后任音乐总监樊志东率领下，携手小提琴家吴导龙、钢琴家王吕嘉，以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马勒第五交响曲、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诠释古典乐明天的精髓。详询6655000。 今天白天天空多云转晴，午后最高气温预计可达12度左右，天气明显回暖。由于扩散条件不佳，大气透明度整体一般，户外活动时可适当防护，且昼夜温差大，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是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作为2018年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的首场演出，3月5号、6号，民族歌剧《英雄》将在新清华学堂开演，讲述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和丈夫何孟雄的故事。民族歌剧《英雄》由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创排，其中的英指女主角缪伯英，雄是她的丈夫何孟雄，两人在北京相识，并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共产党员。昨晚北京京剧院每周一星宋大戏下基层之斗殿演出年系列活动在房山区启动，这也是该项目实施7年来首次登陆房山。当晚的首场演出由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带来谷子老戏《四郎探母》。据了解，于2012年启动的每周一星，意在把大戏好戏送到不方便到城里看戏的远郊百姓家中，同时为艺术家和青年演员提供更多成长锻炼的机会。据北京京剧院党委副书记王贵生透露，今后将在房山区窦店镇演出12场戏，让这里的百姓以远低于城里的演出票价看到名家名角演出的经典大戏。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欢乐回来。在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像这样的串烧呢，全部都是有着欢乐点的。所以呢，我总说像这样的音乐当中，所有的音符好像都在笑，好像每一个音符都在散发着欢乐的气息。我是王卓，欢迎你回来。 在今天的这段串烧，尤其是下半时的这段串烧当中呢，特别为大家选择了不同乐器，比如说会有双簧管，还会有耳边的单簧管。有人会说这一段单簧管是来自于哪段音乐呢？其实它的另一个乐章是很多朋友特别熟悉的，也就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那段第二乐章，经常出现在电影音乐当中，而我们也单独拿出来听。而今天我们永恒的魅力就停留在第三乐章，充满了欢乐的音符当中的。那此刻永恒的魅力今天就到这里了，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会继续分享经典的。我是王卓，明天见。 中国梦欣创作歌曲《梦想开始的地方》，由尚善作词，赵琳作曲 ，SH48 演唱。 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流淌着知识的海洋。面对面，同学们思想碰撞，获取知识有了力量。校园是梦想开始的。把人生的灯塔点亮，心贴心，同学们畅谈理想，手有成竹迈向远方。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充满阳光，自由飞翔。这就是我。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散发着迷人的芳香。肩并肩奔跑在绿荫场上，相聚一起青春激荡。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仍有一个花朵成长。手拉手漫步在绿荫树旁，畅想未来心花怒放。